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0集，下狱二。朝堂之事本来就是瞬息风云突变，朝登天子堂，目为田舍郎的比比皆是。若是犯了事成为田舍郎还算是运气不错的，更多的却都是身陷囹圄，一刀抹了脖子，连累九族。沈万就是这个人。继前些日子沈家和陈家掐起来一事后，本以为事情渐渐平顺了下来，谁知道却是突然来了一伙官差到沈府抓人。有好奇的百姓一打听，听闻是沈万在朝中办事不力，连累了整个沈府，具体究竟是什么罪名不甚清楚。老百姓倒是豪哄，说是办差不力便也就信了，可是有那些个聪明人却看出此事的不同寻常。要知道若是真的差事没办好，又何至于将整个沈府都端了，这分明是犯了大罪要诛九族的行径。路过的百姓瞧着今非昔比的神府，俱是指指点点，说着说着就说到威武大将军沈信身上了。说两年前沈家人非要在沈信落魄的时候分家，后来又将沈信从沈家除了族名，没想到沈信却是因祸得福，躲过了一劫。这话传到沈宅里沈庙的耳中时，沈庙却也只是魂不在意的一笑。罗坛捏紧拳头，面色愤然。 这就叫做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当初他们作践大伯和伯母，要是知道如今单单你们无碍，只怕要气着了。 罗琳思索片刻，摇头道： 沈三老爷到底犯了什么罪，竟然会如此大张旗鼓？ 既然陛下如此大动肝火，定是做了什么太岁头上撒野的事了。这些事也与我们无关。罗坛点点头道： 的确，那咱们就等着看戏好了。 沈秋面露忧色地看了一眼沈庙，欲言又止。待罗琳和罗坛走后，沈秋却是没走，拉着沈庙进了屋，见门也都锁好后，才问沈庙： 妹妹，沈家的事是你做的吗？ 大哥，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往我头上兜啊？陛下有处置办差不力的人，我可没有本事插手三叔的差事啊。沈庙说的有些哭笑不得。沈秋有些头疼地按了按额心，说道： 妹妹，大哥知道你有些事情不愿意与外头人说，不过朝堂之事没有你想的那般简单，有时候看着是你赢了，或许未来会生出变数，将自己连累进去。 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通，沈庙无奈道：大哥，实话与你说吧，此事确实与我无关。沈万下狱是因为陈若秋在背后捅刀子。当初陈若秋和沈万闹得不死不休，你以为陈若秋会善罢甘休？这回轮到沈秋惊讶了，他道： 陈若秋？ 陈若秋到底和沈万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对沈万的事情也是了如指掌，真的要在背后捅刀子，倒是比寻常人来得容易。沈万被自己的枕边人害了，连累了整个府上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沈秋闻言，先是细细思索了一番，随即狐疑地看向沈庙： 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？ 我整日巴望着他们倒霉，自然是派了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了。沈庙和谢景行混得久了，话语里竟然也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魂意。沈秋平日里见沈庙都是一副端庄大气的模样，这副模样是第一次见到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觉得有几分眼熟，随即摇了摇头，打断了自己心中的胡思乱想，说道： 就算是监视出了此事也实在太巧。 他瞪大眼睛，模样有几分滑稽， 妹妹，不会是你在背后推波助澜吧？ 大哥觉得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吧，横竖这些事儿和我都沾不上一点边。沈秋一脸崩溃说道， 你胆子怎么大成这样啊，这要是捅破了天。 哎呀，大哥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，不过就是一件小事，沈家落到如此田地都是咎由自取，若是沈万没有办事不力，怎么会被人抓到把柄呢？若是他自己和陈若秋情色和鸣，又怎么会被挑拨成功呢？凡事应当先想想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才说别人的不是。沈妙一番话直说的沈秋目瞪口呆，直到被沈妙的婢子送到院子外，沈秋才反应过来，猛地一拍脑袋回过神来。沈妙这分明就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，也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，分明是连帝王朝臣都玩弄在鼓掌之中的大胆，却被他说得无辜极了。沈秋诧异，沈妙何时也学会了这种理直气壮的胡说八道，而且这姿态竟然眼熟得紧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是在哪里呢？屋中，沈妙送走沈秋，坐在桌前长舒了一口气，才刚刚开了个头，文惠帝倒是个雷厉风行的性子，大约是半分也容忍不得皇子和朝臣走得太近，何况那一桩桩一条条可都是从几年前开始的，从一开始就不要忘记自己想要对付的人是谁。重生以来，很多事情渐渐都淡了，譬如沈家这房人，便是他什么都不做，自己都能将自己做死。可是傅修仪不同，傅修仪就像是潜藏在暗处最狠毒的蛇，看着无害，却会猝不及防地窜出来咬人一口。就像上一回，他让沈万来撮合自己和周王的事情一样，就算沈妙已经在傅修仪面前极力隐藏，傅修仪还是盯上了他。再想隐忍筹谋下去已经不合适了，倒不如将遮掩的布撕开，现在就开始来一场势均力敌的棋局。傅修仪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的就是他的野心被人揭开。沈万一事虽然会令文惠帝心中生疑，可是以傅修仪的手段，想来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倒的，他一定会想出反驳的办法扳回一局。可是沈妙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呢？就算这一回不能打倒他，也必须要傅修仪脱掉一层皮才可以，光一个沈万可不行，这出棋局务必还要更精彩一点。沈妙让金哲将莫晴从外头叫进来，低声嘱咐了莫晴几句。从花团锦簇的府邸到牢狱，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儿。沈万觉得这两年来沈府很是倒霉，就像是冲撞了什么似的，诸事不顺。原先是二房出事，二房出事后就轮到三房，现在整个沈府里的人都锒铛入狱啊，除了大房。大房眼下已经被文惠帝重新启用，不管日后是何光景，至少眼下是比他们风光的。说起来，沈府接连触眉头，就像是从大房分家之后开始，或者更确切点，是从两年前沈信回京开始的。莫非是有人在背后给沈府下了什么诅咒不成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